幸福，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，我只要你记住，日落日出，你是那道光束，带着平凡的我走过奇迹旅途。爱上了你之后，我开始离

倒贴，还有什么值得期待？ 老了，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。